晒须，亦渐渐白。问你会否仍然痴痴长伴我身边？来日老年时，阵阵下星月下踱步，问你会否仍然叫我亨儿？同到每一天，明白你今天的那笑面，明日变化，青春中失去，我仍真心，痴痴的一颗心仍照旧。明日也许搬迁上月球，乘坐穿梭机一飞冲天去，携手再行，漫步星空每天。唉，老年时。头发甩晒须，亦渐渐白。问你会否仍然痴痴长伴我身边，情怀未变。情怀未变。